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嗱，今次咧呢个两会咧，其实有个好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喎。嗱，上面一定会讲下呢个特首选举啦，系咪？ 系，冇错。 但系讲特首选举之前咧，大家都会一路讲一样嘢，就系、是、以习近平为核心。呢、這个叫做李克强讲咗六次核心。咁但系咧，跟住其他人一路讲核心咧，冇用。呢、這个中间嘅核心咧系目无表情，仲要黑口黑面，全程成个会系冇出过声，亦都黑口黑面，亦都冇同隔篱左右咧望都冇望嘅，连眼尾都唔睄。 冇错。 但系开完会，佢即刻起攞起份文件，连睇都冇睇文件嘅。开完会之后就即刻起身，跟住咧就走啦。七彩你啊，彩你三芒果啊！但系去到一个嗰啲中将嗰度，有一排嗰啲中将， 即刻笑晒面变啦。 系啊，佢提拔嘅中将就笑晒啦。喂，呢、這个一个政治信息嚟，呢、這个咧系一种帝王学嚟嘅。佢系完全咧系令到你觉得天威难测，即系佢学嗰种帝王术啊！所有人啊，连眼尾都唔睄下你。李克强喺度一路讲佢系习核心，讲咗八次定六次，佢完全咧冇反应啊个面，而且好黑个面。咁啊黑啊，唔知系咪因为张德江嗰啲嘢啦，系嘛？ 系冇错。 吓落嚟香港又话成个政治局决定，跟住啊有人解读，唉，成个政治局梗系包括习近平啦。哇！呢句说话你唔讲啊，志凯，一讲出嚟习近平俾你摆上台系嘛？咁啊梗系黑啦。跟住张德江出嚟讲嘢，哇，好似俾人屌完咁样，啱啱 啊？啊，冇错。 唔敢讲其他嘢啦，重新我都讲咗啦，一定系讲翻嗰四个要求，爱国爱港。啊，跟住叫做咩啊？有呢个叫做有管治能力。另外就系 中央信任， 同埋咧 港人拥护， 港人拥护。喂，之前净系得个头嗰三样嘢嘅啫嘛，今届多咗一样嘢，港人拥护啊，系嘛？点解啊？因为上一个特首港人唔拥护啊嘛，好简单呢、這个政治信息。喂，中国唔讲嘅嘢，喂呢啲差唔多画公仔画出肠噶啦。点解要讲港人拥护啊？因为你之前嗰个港人唔能拥护你啊嘛，港人要你落台啊嘛，系咪先？咁喂，那个政治信息好清楚噶啦，仲要问乜嘢啊？系咪？仲有啲咩好问落去啊？冇啦。系嘛？咁啊，一问到张晓明，哎，要现咁样系嘛？ 喐 喐脚，好似啱啱俾人屌完咁样，系嘛？唔敢再回应啦。咁啊，大家老实讲啊，一睇到呢个场面，大局已定啦。唉，冇得讲噶啦。你仲唔好话林郑，坦白讲，而家林郑嗰个赢面咧，我觉得佢系一定冇600票，唔敢讲话佢赢唔赢，但系一定冇600票。 喂，冇600票冇得赢噶喎。 系咯。 流最多流选嘅啫， 我估今次都唔会流选噶啦。嚟紧咧，应该会好清楚啲政治信息会发出嚟咧，就系你会见到有啲，尤其是民建联、工联会同埋好多商界咧，系会陆续转态，表现一啲嘢，会讲出嚟讲啲嘢啦，跟住表示一啲嘢啦。 哇！你咁有信心？ 系 田北辰已经讲咗啦。吓、啊，就田北辰，以田北辰虽然佢支持叶刘，但亦都唔敢公然反对西环嘅。但系佢而家都讲咗，即系咧胡苏真系比较适合嘅人选。 系，跟住你见人大有四个女妖啦，系嘛，冇得连任啦，系咪先？但系啲女妖咧就即系人大，坦白讲啊，都系一个橡皮图章思维素餐嘅橡皮图章嚟噶啦，即系好似咧叫做人间道啊。人间道，如果大家有睇过咧，就记得里面咧有一个妖僧叫普渡慈航， 系冇错。 咁咧里面嗰个叫做咧有一个朝廷咧，全部都系一个空壳嚟嘅，行尸走肉嚟嘅。里面打开咧就冇嘢嘅。喂，你哋啲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冚卵棒都系呢啲人行尸走肉嚟噶啦。你哋连灵魂都冇噶。喂，中共如果话俾你听啊，前面嗰督屎好好食，你同我成桶食咗佢。喂，食卵完啦，你仲要写翻5000字，歌颂嗰桶屎点样好食，点样有营养，有经济价值。是不是啊？ 是，这个真的没错。 喂，做捻完啊，你不要说这个根本没有年龄限制的人大位 人大职位，你怎会不做的？有哪个哎呀我好捻忙啊，我去臭女啊，个女自杀。 所以因为他没办法，他有限制，因为香港的港区人大只有36个而已、 哦。 你不可以长期这样做下去的，一定要。 为什么不可以啊？ 一定要被一定要 被。为什么不可以、啊、 要要损都要损第啲人 嘅，唔系原因系有其他人要攞你个位啊嘛，而家唔系你哋唔捻想做啊嘛，系而家个位人哋唔拆俾你做， 即系等于当年， 即系我 汪亚姐都系一个人大嚟嘅， 咁咪而家做政协咯， 咪冇得做咪做政协咯， 做政协 系咪啊？ 你唔可以长期做落去噶嘛，大佬， 啲噶嘛政协。 我话俾你点解唔可以啊？共产党系佢系俾你做，你有功于国啊嘛。你睇下，如果唔系佢哋范徐丽泰同埋呢个谭慧珠唔会撑得咁行啦。 嗱，我话俾你听，有一个人可以否定你头先所讲嘅嘢。 梁爱诗 唔系，系新纪兰。 哦，嗰、那个就冇得讲啦， 因为 咧纪录嚟。 戴跃进佢支持， 乜都支持。 文革佢支持。 八十几岁啦， 系啊，佢做 九十啦， 佢做得五十五年人大人呢、這个人大代表 啊，系啊，冇投过反对票， 赞成嘅， 系啊，今天有咩问题啊？ 系啊，到到平反六唔系平反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反右 反右 反右平反啦，佢又支持， 啊、反右冇平反。 反右冇平反啊，系 反右冇平反， 系邓文革有嘅错误 啊， 总之咧所有嘢佢都赞成嘅，冇反对嘅。但系咧，你见新纪兰可以继续做啊？呢个叫做咩啊？谭慧珠啊，范徐丽泰冇得做，仲有嗰个刘佩琼啊， 系啊， 跟住仲一只嗰个唔知边捻个，有四个嘅冇得做，点解啊？因为你哋已经站错队啦。冇得俾你繼續做落去， 所以今次 派翻啲位俾人， 連新紀蘭都冇你份啊！ 你之前未上去嘅時候，你全部講得好行噶，而家呢次一啲都唔講啦。 係啊， 仲邊有講啊？ 唔係，根本 咪成日引再講來講去就係引述張德江嘅説話。 佢哋自己都睇唔掂。 係啊，佢哋根本就睇唔掂，唔知個局勢點樣走。喂，局勢我一早話俾你知啦，你哋唔撚識睇啫嘛，你冇聽我哋節目啫嘛。講撚咗係胡蘇爭噶啦，你唔撚識嘅咩？ 嚇、啊！到最後尾咪叫你搞經濟咯，咩都冇搞咯。 係啊。搞经济揾林郑， 唔系咁林郑讲嘅。而家啊，所有嘅啊财经嘅班子啊，任志刚啊，全部都喺晒我度啊，盛志文啊，乜都讲。 仲讲任志刚吓、啊？任志刚除咗识睇住个欧之外，有啲乜你识啊？系咪先？佢除咗识得金融风暴，话俾你听，海啸第二波嚟紧啦，系嘛？2009年3月份。出篇文出嚟恐吓全香港想追货嘅市民，金融海啸第二波嚟紧，你叫你咪谂买货啊？点解啊？我呢老细要入货嘛，你出嚟买货买贵晒啲嘢，10676都叫你唔好买啊，耷停你啊？点解啊？喂，呢啲咁嘅人仲有资格出嚟讲说话嘅咩？系咪先？最捻冇用就系任志刚噶啦，佢叫任一招嘅啫，得一招嘅啫，就系劫色，冇捻用噶啦。咁所以咧，佢个班底林郑，你讲呢个班底咧系收埋啦，仲出嚟讲呢啲系嘛？任志刚已经勾捻咗嘅人啦，系咪先？ 冇错。 啊，你仲有想讲查屎美伦？嗱，早十年咧，查屎美伦喺大陆有用嘅，因为大陆有个名叫查死你们。 查屎你们 系啦。咁但系而家人哋都唔使理啦，人哋上面都开始上咗少少轨道啦，系嘛？ 系啦，冇错 啦，系咪先？仲有。如果你真系有用上面股灾，咁你救唔到系嘛？即系 证明 都系你冇用啦，系咪？ 而家根本上全世界要个新思维，即系好似我哋讲嘢做节目都讲啦，以前系冇量化宽松噶嘛， 系啊， 吓冇呢啲噶嘛。你成日讲以前嘅经济学已经完咗噶啦。 其实咧，量化宽松一出现咧，系扭曲晒所有经济逻辑嘅，完全系扭曲晒呢个世界咧。有冇地心吸力咧？量化宽松出咗嚟，地心吸力就解除咗噶啦。同埋有个问题就系、是。佢嗰个地心吸力可以系逆向嘅，点解呢？因为你个量化宽松出现咗之后咧，系令到好多嘢系会不断上升。点解啊？原因系嗰个身份对调咗啊！你个银纸系加速贬值嘅，而家调翻转睇你嘅银纸跌啦，唔系睇其他嘢升啊。那个原因就系依样啫嘛，系咪先？你如果睇楼系啊，不断系咁升啊，问题你银纸跌啊嘛，即系我正如某某人某上市公司主席系揸只股票出嚟话俾你听，今日五毫子，听日咧就公布出嚟咧就五合一，咁啊今听日报价咧系过四，咁又点啊？哦，升捻咗啦，今日五毫啫嘛，听日过四，升捻咗九毫子咯，升捻九毫先升几多？百九几个 percent 喎，系咪啊？系咪升捻咗啊？贬捻咗值啊？你系两个半嚟嘅。而家啲銀紙咪五合一咯，好簡單啫嘛！即系而家啲嗰啲叫做號稱樓市專家出嚟鳩噏，即系話啊，以前咧睇住嗰個香港嘅居民收入咧就冇辦法負擔樓價噶啦，屌而家唔係睇居民收入啊嘛，而家係銀紙貶值啊嘛，係咪先？呢個我哋第三節再詳細討論啊。咁你睇翻咧呢個兩會啊，好明顯習近平係真係。 完全控制呢个全成个局势咧。 但佢完全唔出声、啊， 佢唔需要出声嘅，因为咧 佢俾面口你睇嘛，叻嘅人，使乜天威难测？我目无表情已经话咗俾你听，你估唔到，按唔到，你就惊噶啦嘛。我兜兜面屌你，你唔记得屌屌啦，然就算噶啦，咁就算噶啦嘛。但我由头到尾唔出声，我唔理你，就系、是、最捻大嘅表态嚟噶嘛。 佢侧边嗰两个系眼尾都唔散。 即系我有一个伙计。我咧就帮咗佢好，即系好揾多，然后咧就佢咧就俾咗个位佢上，但系咧佢做得唔好，仲落我格。我而家佢继续帮我手，但我而家嘅见出面 hi， 跟住之后我唔理佢，佢自己都冇人坐埋一边，以后都唔同我打招呼，亦都唔再同其他同事有沟通。其实就系做紧同一样嘢，呢个系做生意人必学嘅。我冷落你就得噶啦，我唔使同你讲任何嘢，你个心就喺度估我点呢，我系咪做错咗好多嘢呢，我系咪而家咁样样我会扑街呢， 一样。 这个阅读好重要噶， 即系我哋睇翻咧，嗱，香港呢几年嚟操控香港咧，其实由中联办直接控制咗嘅，即系成个香港咧，坦白讲啦，系西环自紧讲嘅。呢、这个梁振英只系担任一个市长角色嚟嘅，即系第二把手，第一把手系市委书记，即系中联办主任嗰度，佢先系真正嘅香港嘅话事人。咁但系有个问题啦，而家好明显，而家传紧嘅消息就系咧，调佢翻去港澳办，调佢翻去北京嘅港澳办。喂，你嘅张晓明喺香港，你系皇帝嚟嘅，上到北京，你系咩新丝萝卜皮啊？你老几啊？个个都根本睇你唔起啦，系咪先？以前讲紧六四嘅时候，有个民谣啊，就系咧唔去海南岛啊，唔知自己身体唔好啊，系嘛？跟住诶唔去深圳啊，唔知自己钱少；唔喺北京，唔知自己官少啦。系咪？你张晓明到时翻咗北京，屌你！你芝麻绿豆官冇人俾面你咧，连你奶粉啊，话要买奶粉都冇人带俾你。 咩？黄光亚咪咯？ 好明显，黄光亚连奶粉都冇人帮佢带两罐，系好明显呢、這个官系捞唔到油水，亦都话唔到事，根本就纯粹系坐喺办公室里面啊斗份干粮，啊斗到死为止咧。唔系斗到死为止就唔知搞唔搞鸠你，系咪？但系嚟紧要密切关注一下宋林，睇下点判。 系啦，冇错， 一定系同你直接有关嘅宋林，系咪先？ 而家净系讲，而家已经算轻手嘅，净系话佢3000万已经讲得少啦。 咪系咯，喂，一餐饭食百几万啦、啊，喺香港。 话俾你听，唔系轻手，其实唔系轻手重手问题，系佢唔想俾人哋嘅印象，当官嘅贪得咁厉害啫。 系个个都系几千万嘅啫，薄熙来都系几千万，系嘛？ 你死嘅，你贪一蚊都可以要你死。同贪十蚊，因为佢哋嘅话只要贪污超过10万就可以判死刑噶啦，呢条法例嚟噶。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唔能够俾所有嘅人觉得，逢系共产党嘅官可以一贪贪100几十亿嘅，所以每一次都系咁噏得少，系个观感问题，唔系要放生佢嘅问题。 每次都系攞个零头出嚟判嘅咋？你谂下，个个都系用千亿做单位嘅大佬贪官。 系啦， 第一个 刘志军都讲千几几讲几多千亿，刘志军一个 三千万，大佬一个嗰啲咁嘅镇嘅镇委书记都唔止啦。 唔使镇委书记啊，我哋近近地啊，祖伦啊、沙井啊，有个贪官啊，成个贪官啊都过百亿啊，个村官扑你个街啊！我唔记得叫咩名啊，上网查啦，大家。 嗰阵时冇话村官咧，有一个啊喺邮电局里面做一个副局长啊，都偷咗10亿啊，贪咗10亿啊！你谂下，话邮电局啊做一个副局长啫，都未去到官，未去到咩村官嗰度啦！你谂下，唉，所以咧大佬咧嗰个佢叫生活指数十分之逼人， 冇错， 即系贪官嗰个银码咧，即系如果你攞出嚟咧，系好严重嘅通货膨胀嚟嘅， 所以唔怪得大陆啲人个个等差唔权唔抵啦， 喂。清官都不得了啦，就帮佢立政治牌坊啦，曾荫权 系啊， 立三次啊， 香港人都戥佢唔抵噶。 系啊， 香港人而家你问下啲有50、60岁问真，诶、哎，曾荫权啊乜乜，诶、哎，算啦，点？ 讲起曾荫权咧，要提一提佢一个老友，唔系郑大班，系肥佬礼。肥佬礼喺2015年写过一篇文，用性命担保啊！呢个曾荫权系唔会以权谋私嘅，乜捻嘢唔会啊？啊、曾荫权从来都是以权谋私的人。 是的， 我们讲了几多样东西，他的仔考试、啊、好像不是那么好，那请个考官就用财政司，当时未升做特首，用财政司的信封寄一封信给个考官。 哦，不是那单不是那单，是另外一单，就是说呢，讲非英联邦医生如果97后生不用 考試， 係 係講呢樣嘢嘅，佢係寫信去講，即係究竟要唔要？ 哦，咁、哦、另外一個就係佢個新抱啦。 佢嘅新抱咧就係請人翻 請考官翻食飯 啊！嗰、那個新抱 係啦，跟住咧就佢外父係嘛，就做慳電膽，佢就推出慳電膽券、那個、啊！跟手仲有一樣嘢啊！佢嗰個碌卡，我哋講撚咗啦，去美國碌卡係咪幾十人隨行？佢有支付咗19幾十個， 冇錯啦。 佢自己攞張信用卡，私人信用卡出嚟碌賺飛行利數。喂，住一晚酒店我都一百幾廿萬噶啦，佢仲要住咁多晚係嘛？嗰度碌幾百萬飛行利數噶嚇、啊，你特首已經唔使錢噶啦，出去已經唔使使錢噶啦。你要咁多飛行利數做乜撚嘢？ 佢自己第一時間碌咗佢。 係啊，自己攞張卡出嚟碌。喂，仲有一單嘢未講，佢細佬曾蔭培啊！入去新世界嗰度做執董，新創建定新世界，跟住佢喺會展嗰度個停車場，會展出面嗰、那個那個停車場唔使補地價，就俾佢改變用途，就變成嗰啲叫做咩汽車嗰啲展銷場，呢啲唔係以權謀私係乜嘢？係嘛？ 哦，呢啲咧就係因為佢熟裏面嘅程序可以玩到呢啲嘢， 咁都係以權謀私啊！ 即係以權謀私咯，你係謀緊你自己私利嘅嘢嘛？係 啊， 係咪啊？ 係啊， 咁啊唔係私利嘅，佢幫係幫公司做嘢啫。 咁咪私利咯， 私利咯。 咁佢幫公司做嘢係咪花紅啊？有花紅啊嘛，一年年中有花紅係嘛？去新世界可能去酒店鋸扒又平啲。吓、啊，甚至乎唔使钱，喂，依全部都系以权谋私嘅嘢嚟， 冇错啦， 系咪先？所以咧，而家我喺度明白啦，点解2010年政改方案《苹果日报》一夜转态啊？原来佢同曾荫权系好老友嘅，系咪 啊？可能有郑大班都系嘅， 仲老友过郑大班咪好似咁讲？ 因为有郑大班牵线，可能都系。 唔系，当时佢哋冇咁嘅关系嘅。当时呢个突然间系。支持嗰個政改方案一夜轉態咁啊！《蘋果日報》勞方三日前同三日地同地， 唔係呢單又好，呢單又好不責任權。我就調翻轉，我係懷疑咧係美國佬咁嘅。 哦， 因為你 我哋唔好講得咁複雜。 唔出奇，因為點解咧？因為你記住一樣嘢， 即係呢啲陰謀論， 唔係陰謀論， 有 CIA， 唔係陰謀論。 你聽我講埋先， 唔出奇， 講埋先。 因為你其實你記住，美國佬其實係想你代噶嘛。你唔好講乜嘢，你唔好講呢單啊！2020即系我哋雨伞运动啊，嗰阵时啊，美国佬叫你代啦， 哦， 都叫你代住先啦。 但系佢公开讲唔会系咁样噶嘛， 你私下已经讲咗好多次嘅，好、啊、多人爆晒出嚟嘅啦，公开咗嘅啦， 都系永远都呢啲阴谋论。 唔系阴谋论，公开嘅啦，即系根本英美嘅令英美嘅大事都咁 讲嘅。但系佢未必能够，佢未必令到，即系好似未必能够令到。黎智英禁制 哦，咁啊唔系，如果美国大 使，美国得喎， 绝对禁制黎智英，因为黎智英系美国嘅保护伞，佢喺台湾之所以可以搞得到报纸，就因为有美国在台协会帮佢做保护伞。如果唔系，台湾就搞咗佢啦，系咪先？一路都唔搞黎智英，就系因为佢有美国保护。如果唔系嘅话咧，老实讲，洗头艇你估嗰个铜锣湾狮子座，佢第一个坐啦，系咪先？即系咁讲，喂，你讲到要打到共产党，你都唔使坐洗头艇，大家心照啦，系咪啊？香港得一个人讲，中得一个立法会员嗌打到共产党嘅啫，系咪？铜锣湾书店咁小事都要翻去，系嘛？你估佢唔使咩？佢唔使啊，因为点解咧？因为自己有噶嘛，系嘛？佢成日都坐七人车翻到大陆探佢个仔噶啦。啊，咁啊，古德明讲，即系讲嗰阵时坐紧嘅时候啊，古德明都讲啦，系咪先？经常上去汇报，唉，你喺上面有社保户口都唔出奇啦。啊，嗱，我哋讲翻啦，而家讲翻呢个特首选举，咁呢个咧，张德江出嚟讲嘢咧，其实大家都意会到嘅，其实加即系好明显嘅信息咧，喂，唔好搞咁多政治啊！当然佢本身都系屎忽鬼，所有政治唔系。 都系所有嘅嘢都系 人大八三一就系因为你直头讲啊嘛，咁啊点有占领运动啊？唔系你香港人边度使日日要出去抗争？ 你估好想啊？ 咪系咯，瞓觉好捻舒服啊！喂，你个陈碌搞埋啲嘢出嚟，系咪由人大八三一决定？就系、是、你啫嘛！而家又要咩啊？又翻翻转头又要搞经济啊？喂，香港人从来想搞经济嘅，冇人想同你抗争嘅，系咪？唔捻使翻工啊？系咪？又冇勤工奖吓，少日翻工又冇勤工奖，系咪先？ 我哋有嘅，我哋有 嘅、啊，我哋有嘅， 我有。 哦，我哋冇噶，系咪先？我哋翻唔翻都冇嘅。嗱，咁跟住张德江，喂，老实讲啊，即系见到佢粒大粒麦啊，好捻憎鸠佢。你到 讲嗰个叫做咩啊？跟住就人谭维珠又引佢嗰番说话啦。啊，而家深圳发展得咁快，你香港啲人喺度成日以政治作为生活系嘛？搞咁多嘢，深圳啊，两年内就超越你啦，系嘛？ 睇下边方面啦。 咁老实讲啊，即系你如果讲技女数目，超越咗香港好耐， 好耐系 系嘛？咁 科技啊，各样发展啊，同埋电视行业啊，即系影视行业系超咗你好耐啊！ 喂，香港啊，好多项目，唔好话乜嘢啊，我谂卢旺达都超越香港。如果讲电视台，我谂卢旺达唔止一个电视台咯， 系咯，冇错、啊， 香港得一个系嘛？你去出去睇翻， 香港而家有两个。 哦 ，View TV 啊， 系系啊系啊， 咁唔止仲有港台， 系啊，港台三十一，系港台三十二， 系啊， 咁你唔可以咁样讲，但系真正有收视嘅，得一个 啫嘛，你喺台湾一百几个电视台， 百几个， 喂，香港系特别夸张嘅呢方面， 咪系咯，喂，香港好多地方好落后，呢个事实， 电台更加落后啦， 啊，电台直情啦，仲要 FM 嘅系咪先？咁有啲人等鸠，仲要搞民间广播系嘛？全世界都冇人听嘅，个个都要上晒网噶啦，而家。本身商台都冇人听啦，啲节目系咪先？ 烂船有三根钉，因为真系揸车啲司机啊，各样嘢真系听嘅。唔到你唔听， 咪得翻嗰啲咯。 好似唔系唔知， 你得翻揸车嗰啲嘛。 做厨房啊，我系真系要听心机嘅，因为我真系好枯燥，我亦都唔会喺个部手机度。我做紧嘢真系要靠个咁嘅，但系真系同以前争好远。 嗱，咁我哋讲翻咧，即系你话两年内超越香港咧，就好多嘢都系超越到吓、啊。但系如果一个我哋一路都讲咗好多年嗰、那个叫做标准啊，我哋最紧要咧评论一个地方咧系能唔能够超越咧，我哋亦只有一个标准啫。 系，冇错，呢个我哋公开所有嘅我哋嘅节目主持人都承认嘅。 其实冇得反驳嘅，即系咧，你如果你话日本唔掂啊，经济唔好啊，只要。有日本的十六岁少女偷渡去你东莞做鸡，咁样咧你就超越日本啦。如果香港啲人冇饭开嘅，连喺香港做鸡都冇人帮衬，要去偷渡去你深圳做鸡，去写字去你深圳嘅嗰啲夜总会度做鸡嘅时候咧，你深圳就超越香港啦。 啲姊妹成日都问你边度嘅，长沙湾，你咧尖沙咀，系咪？ 我喺北角嘅，我香港系住北角嘅，咁样你咪超越香港咯，系咪先？你如果嗰个地方咁好，你唔使偷渡又喺货柜里面匿埋去美国做鸡啦， 冇错啦， 系嘛？ 仲要隔唔中死几件添， 咁死唔止一件添啦。仲有一个问题，你谂下香港，我即系经过弥敦道啊，大家都会见到有一间叫做周六福， 系啦， 系嘛？ 弥敦道系啊， 当依间。灯打时街口，当大家咧见到依间叫做香港周六福嘅事，如果话佢会改名叫深圳周六福咧，你深圳就真系开始超越香港啦。 冇错， 点解佢叫香港周六福啊？ 唔能够叫深圳周六福噶，因为深圳已经被人查封咗啦。周六福 哦，系咩？冇交租就系嗰间系嘛？ 应该唔系嘅，东门啊，真系查封咗。 查封咗 系啊，未知咩事，即系我呢轮冇翻大陆，但系真系查封咗。 是咩？ 是啊，所以周六福是查封了，是查封了，不是关了门。 嗯。 所以香港周六福是安全的。 哦。 大陆就不知了。 哦。老实讲啊，你回到大陆打着香港的招牌，你呃钱都易呃啲啦。是吧，深圳难呃好多㗎嘛。点解啊，香港系名牌嘛。只有人冇香港嘅名牌啫，冇人冇深圳。 所以而家啲所谓啲和尚啊，咪全部攞假结婚落嚟证实咗啦。百五个名额。其实每一日呢真系家庭团聚得四十几个嘅啫、 哦。 有好多呢系雍正精讲嘅。佢话有好多其实呢就 是、 和尚假结婚落嚟呢度行乞嘅。就系呢啲啦。啊，所以我咪话囉。当我哋香港人啊偷渡上去想办法假结婚然后上去搵食呢就真係超越咗。 啊嗱咁讲咁你公平啲讲其实呢有啲嘢呢叫做多次元世界㗎嘛。咁其实呢你知道喺以前呢就已经发生咗㗎啦。 係发生 咗。你有冇留意呢以前嗰啲啊戏咧，尤其是长凤新嘅拍嗰啲戏咧，永远就会有 好耐，你讲嗰啲，你讲啲五十年前嘅， 几十年前啦，佢永远，但系几十年前已经超越咗香港啦，你知唔知啊？ 哦，系系， 嗰阵时就系咁，嗰阵时咧，永远做嗰套戏咧，就做下咧，就系喺香港捞唔掂咧，就揽住个藤箧咧搭火车翻大陆嘅。 系冇错冇错， 已经几十年前咧就已经喺呢个多次元世界里边咧已经发生咗噶啦。 哦，好似日本仔咁样啦，你翻你喺香港冇得捞啦，咪要翻大陆咯，系嘛？ 当时即系嗰阵时啲戏系咁拍噶。 哦，咁而家唔会嘛？而家 有平行宇宙噶嘛？呢个世界 其实都有噶，其实而家好多香港捞唔掂都有翻大陆，呢个系事实，唔系话完全冇。但系咧，我哋因为咧，你每一样嘢都有一个客观标准噶嘛。是咪？即系一个行业以做鸡为一个最重要嘅标准，系咪？即系呢个邓小平话斋，实践系检验真理嘅唯一标准，系咪？当你有香港十六岁少女由四方八面，北角、铜锣湾、天后、炮台山一路落，都有人偷渡翻大陆做鸡，偷渡喎，唔系就咁，唔系话正常过关，系要偷渡，要冒生命危险偷渡翻嚟做鸡。你香港真系被深圳超越咗啦，系咪？咁我哋睇翻咧，如果我哋香港啲招牌个个都改做香港，唔系深圳啊，深圳周大福、深圳六福、深圳周生生，系嘛？深圳嘅嗰啲叫做 HMV 系嘛？ 但系呢个名好，唔系真系周生生系叫粤港澳站。 哦，粤港澳站系另外一房。是周君廉另外一份， 系啦， 所以粤港澳站咪冇做得周生生咁大咯， 系啦，争好远嘅， 系因为有粤港澳站，所以咪冇周生生咁大咯， 系 啊，呢个先系事实嚟啊嘛，哎呀，即系你讲得啱，呢个 point 真， 因为系两房人嚟嘅，即系大家姐海天堂同埋嗰个胡须佬海天 堂，即系深圳 三哥淡仔， 系啦， 即系深圳同香港嗱，我哋都系一房，即系我哋唔系另外一房人，吓呢个先系事实。啊，所以 咧，你啲人如果唔挂你香港牌头，反而挂翻深圳牌头咧，咁你就会觉得啊，原来用深圳个朵系引以为荣嘅，咁你咪会即系、就是、会觉得深圳系真系好过香港咯。系调翻转头啊，你喺深圳嘅住，你如果同深圳有2000万居民讲，喂，俾香港身份证你好唔好啊？屌你100个都话好啦，你问100个有冇话唔好噶？系咪先？你问一个唔好先啦，系嘛？你问多几个又有话唔好嘅人先算啦。 我突然间谂翻一个古仔，即系我一个朋友嚟嘅，咁佢啊大概20多年前到咗90年代头咧，就真系建政府工， 系 就去做统计处，佢就建工。咁其中即系几个大粒佬一齐面试，问咗佢一条问题， 系 就话而家讲紧上海会超越香港，你点睇？咁我呢个朋友系非常之有性格，所以佢做成呢个公务员就咁解。 系， 佢就话唔会。 系， 佢话你硬件做到，软件都做唔到。佢坚持系唔会，讲咗好多嘢之后都系唔会。咁谂一谂啊，90年代头佢而家都20几年啦，都等咗20几年噶咯，都仲系咁。佢话俾我听，我就嚟退休啦，都仲未得啊。 咪咯，等咗20几年，我都讲咗啦，97年嗰阵时。我上海，个个都话上海几多年代超越香港啦。 我今日佢有听我哋节目嘅，我今日同嗰个人讲，佢今日同我讲，即系讲张德江呢个道理，香中国已经唔需要香港噶啦。我系一个好客观嘅人，我哋大陆系唔需要香港嘅， 系 啦，香港已经系冇晒所有嘅剩余价值噶啦。但系张德江今日就话咗俾你听，你搞经济啦，点解你要搞经济？因为就系佢唔得啊嘛。 系啊，佢唔捻掂。 屌你老尾系啦，屌你老尾都系唔好搞咁捻多啦，因为我唔得。屌你老母有冇伟哥一捻样道理啫，所以我都话啦。你做任何嘢，你佢讲一啲嘢，就即系相比佢而家唔得，佢预计得，我都好多预计，我够预计听日做咩马各样嘢啦，阿边个有冇你有冇预计听日？寻日嗰个咩话？ 莫雷拉 系咪赢八场啊？ 莫雷拉赢八场啊？ 系咪啊？即系话呢个系主观愿望啫，系咪？我学下老萧。系嘛？咁简单嘅事实摆晒你面前，你哋仲有嘢讲嘅？肯定系唔能够超越香港噶啦！呢啲根本上就有童真，即系张德江，你明唔明？ 系 啦，而家张德江有童真，成日都发梦超越香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啊，一加一等于二，咁简单嘅道理都唔识，唔好有幻想啦。 系，老实讲啊，其实唔系话唔得嘅。因为我其实上个礼拜又同一个上海朋友出去食饭，搭车搭的士，咁即系途中喺度讲起啦。佢话上海要超越香港，我话咧其实讲咗20几年噶啦，喺我90年代上海，咁啲人已经话几多年要超越香港，系我足足等咗20年。 佢 GDP 超越咗都唔出奇，即係人均唔係人均啦，整體實力比起深圳咁，有咁多國營大企業喺度，佢哋整體嘅 GDP 可能已經超越咗香港，但係人均仲未得。第二，法始終解決唔到法治。虽然我哋香港而家越来越薄， 嗱，坦白讲啊，深圳法治系进步咗嘅呢几年，系啲人咧系真系唔敢贪污嘅。而家喺深圳里面真正做公务员，因为咧佢哋嗰个人工开始追，即系当然有排都追唔到香港啦。但系公务员嘅收入系比起一般人系高好多倍。佢哋咧系啲人觉得，诶，我唔使贪污啦，我已经有咁多，同埋公务员个个买咗楼，好多时候喐下都有过千万人工，佢哋唔需要，真系有啲人喺觉得啊，我唔使贪污，我已经够使够食啦。但系你调翻转头，香港会衰过大陆咧，系原因就系香港有梁振英，佢拉低你嘅水平啊嘛，好似丰子恺漫画咁啊嘛，哦，高啊咪一把铰剪剪捻咗佢咯，你高嗰个咪剪咗你个头，你咪同佢一样咁高咯，系咪？喂，你拉低香港系嘛，将香港搞弯系嘛，即系好似嗰个叫做咩陈南向太陈南粉丝会咁样，全球粉丝会。 我记得啊，我记得。 你点咪搞弯香港？ 上个礼拜有份报告。如果讲香港唔系全世界嘅超级富豪，即系以一个地区平均收入最多嘅超级富豪，我哋全世界排名第四， 系 超过三亿嘅，好似我印象中系应该系排名第四。我哋香港人即系有呢个过亿，即系超过三亿身家嘅人，系超过咗系全世界排名第四。 系头三个系边个？ 当然不是亚非拉和中国啦、 哦、 但我真的不记得，是一些 很高收入的地方，但是我印象有你们可以指证我，但是排名第四事实一定没有中国份。 哦，呢、这个肯定啦，唔系即系头先你讲嗰个整体 GDP 咧，我啊醒起有一个现象叫做亩产万斤。你将攞你将附近五十块田嘅谷堆晒喺一个地一块田度，嗰块田梗系特别多啦。 即系 深圳二千万人口，你将嗰二千万摆捻晒落去，你多个 GDP 多过你香港有乜出奇啫？系咪？你唔好全国系嘛？你到时搞一小时经济圈系嘛？将东莞、将佛山、将广州拉埋落去深圳，屌你谂乜超越你香港几倍啦？有够用咩？你咪等于亩产万斤，将隔篱五十亩嘅农田嗰啲农作物摆捻晒喺个地方度，系嘛？唉，咁啊，讲完啦，喂，其实未讲完啦，咁啊，呢节时间原来超咗时啊，咁啊，出边系咁圈啊，两条友喺度圈啊，咁啊，我哋咧下一节翻嚟再倾啦吓。